好，又见到呢个唔喺花生台做直播嘅搏击会啦。咁啊，今日见到咧有两个人着红衫喎，好似 我咁啱啫。 唔系嘅，你咁样我上到车，我第一样嘢问你，其实我可以借件曼联俾你嘅。其实我有嘅，其实我有三四件嘅。 都系咪呢一件嚟噶？ 唔系唔系， 即系都系一条 M 根咁样样喺只心口。 都系 M 根，都系 M 根，因为 M 根系2014年开始噶啦嘛。咁啊，你如果想嘅话，我可以借件 M 根俾你着下嘅。 你呢个后边有冇名噶？系 冇，自己边有钱啊？哦、印一印个名要200-300蚊，大佬。 你攞翻啲咩朗尼嗰啲啊？系 朗尼有件朗尼就英格兰嘅，但系唔系嗰件烧咗噶啦，张近下。 呢、這个我哋讲呢一个足智神灯，我哋留翻喺第三次讲啦，因为我哋可以检讨下上个礼拜嘅收视喎。 屌蓝色，即系印证咗一样嘢啦。你只要将黄玉文三个字写喺个 title 上边咧，就自然有三四倍收视噶啦， 六倍啊！我哋第一次讲施政报告咧个标题啊，施政报告有四个字嘅时候咧，我系1500 view， 系 跟住就讲明讲是非咧，第三次咧就有即系1万8000-9000。9000啊，过咗10000啊！ 我睇嗰时系8000-9000啦，第二节可能2000+咁样，2000-3000咁样。 系啦，咁所以我哋系应该点做咧？我哋有继续沿用呢一个所谓即系免费收费私怨模式啊，系即系原本要收费，但系免费讲私怨嘅模式啊，定系我哋不如要学阿 B 哥咁样？阿 B 哥系嗰啲三节都有黄毓民喺度噶嘛，但系三节讲少少，跟住又讲翻其他嘢嚟，系带动我哋啲听众嚟睇翻 呢个无可否认嘅呢一种安排系最个个 utilization 最高。 但我哋系咪又要即系均真啲咧？我哋讲是非就讲是非， 我觉得系讲是非， 讲事即系讲政治就或者讲时事就讲时事。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系一个有头有面嘅人，就唔同即系、就是、有啲人就可以 afford 到呢一样。我同阿昌 afford 唔起啊嘛，大佬，所以就讲是非还讲是非啦吓。 同埋，哎呀，我唔记得咗想讲咩添，系系咯，因为有好多其实，因为除咗即系讲呢个是非之外，其实都有好多即系好有趣嘅话题噶嘛，讲波啦，系咪先？或者讲第二啲波啦，系咪？啊， 讲第二啲波，其实一路都想揾一个好合适嘅时间讲第二啲波嘅，因为虽然我唔系匈奴，但系事实上讲第二啲波咧就比较个气氛就轻松少少，咁亦都啲时间冇咁紧火。你讲咗你中意嘅嘢咧，基本上咧就已经系过咗大半节时间，即系你唔需要组织咁耐嘛。即系偏好嘅嘢咧，系自从12岁开始形成噶啦。你睇下昌哥同我系嘛，如今亭亭玉立，有翻20几30年嘅功力，讲嗰啲嘢咧系好毫不费吹灰之力就讲到咁。 但系当然啦，我哋 讲时事要做功课， 我哋都系一啲业余嘅人士啦，唔及阿曹总系咪先？ 系 如数家珍，系咪喺花生台嗰个 hard disk 入边？有冇见到 呢啲？应该留翻第三节讲我，我要做一个筛选，有啲系应该摆第三节嘅吓。呢啲应该摆第三節。 咁呢个你要提一提我，因为已经好多嘢讲咧，唔记得咗。咁第一，咁如果第一二节我哋讲即系低收视嘅情况之后，我哋讲啲咩咧？系我记得我讲咩啦？系咪咁？另外咧，呢个收视系证明咗啲咩咧？因为你见到高收视嗰节，因为讲私怨啦，讲伤亡啦，咁其实啲 comment 你见到 YouTube 入边咧，系啲人都系入嚟 contribute 咗一个 view 数，但系入嚟留 comment 系闹噶嘛，系 系，梗系啦。 咁即系证明 最憎嗰个死肥閪成日笑笑笑， 系 你嗰个真系冇睇啊！我有睇噶， 冇嘢好讲啊！唔讲咗，你哋冇嘢好讲啊！我哋咪讲头两次咯，咪就系第三次先讲呢啲嘢啫嘛，系咪？ 已经讲少咗好多啦。 咁但系证实咗啲咩咧？因为啊，好多人讲话啲 view 数多，系因为啊，除咗自己有听之外，对家都嚟听啊嘛。 系一定噶啦。 但系我哋发觉个对家同自己有嘅比例咧， 系1:1， 系1:6，1:5，至少系 6:， 即系很和谐。 咁好难讲嘅，好难讲。 但怀疑系你对家多啲定我对家多啲咧？ 我谂大家咁话啦，吓、啊，即系大家将个名割咗上去啦，大家都要即系跟住黄毓民嚟行啦。即系我觉得有公共性嘅嘢可以讲嘅，冇公共性嘅咪少讲啲咯。所以我只系讲三分一，唔系讲三分之三。嗱、啊，同边个有啲唔同啊？ 咁但系我哋即系冇公共性入边，我哋又可以又见到啲公共性，由小见大，系咪先？即系例如上个礼拜我哋讲阿秀姑、阿黄太。阿陈秀慧即系美少女作家，以为好冇公共性咁，但原来有嘅，因为佢啲书喺公共图书馆借到。 你啊，好多朋友啦吓，阿木系咪帮你揾到几本书啊？ 即刻吓，即刻喺即系公共图书馆咧，系可以系影翻啲 即系当年啊，受雇三本书，彭浩翔帮佢出嘅，开嗰间公司嘅三个封面系啦。咁就但系今日咧，我哋都阿烈又走咗数，上个礼拜话有书喺度，因为点解咧？因为发觉咧，我上图书馆上面查过咧，中央图书馆全部都系唔准借出嚟嘅。 嗯， 但系有若干图书馆咧都仍然有得借，但系咧。就全部都喺曬港島區，咁、我哋就喺九龍區，甚至喺新界區就比較困難啲，所以咧呢樣嘢咧，我就要即係請呢、這、一個鴨脷洲嘅區議員啊，歐樂軒議員咧， 代班 你去呢個鴨脷洲公共圖書館咧，嗰度係有受孤嘅著作喺度嘅，唔該你。你听日会唔会做节目啊？系啦，你唔该你嗱，我知道我因为我知道你啱啱日本翻嚟，跟住就赶到星期六嗰个论坛咧，咁我就唔敢即系咁急啊，要你即系频频扑扑系咪先？第一个礼拜嗱，依家你翻到嚟香港啊，咁啊就请你去呢、這个翻呢个区议员办事处之余咧，你去鸭脷洲公共图书馆帮我借几本咧受雇做封面嘅书翻嚟，咁我哋咧 借翻要评咯，要 系啦，我哋就专门开一节第四节定第五节咧，就叫埋欧乐轩嚟咧，系啦。叫埋 B 哥，我哋即刻即系 要开支红酒。 喂，即系攻打四方城啦，系咪啊？系要吓，即系四方八面月旦平吓，评论下，即系我哋当然系从一个文学嘅角度啦，系咪先？从一个公共 咁系要角度啦，即系始终佢系一个文人吓， 系啦。 咁啊，所以要参详一下佢究竟写嘅文字系咪值得大家有学习嘅地方咧？ 咁呢啲我哋做咗，而家做咗几耐啊？ 52分开始， 做 七分钟啦，已经 做咗节目三分钟，就预过第三节讲咩， 所以就完美示范咗件事点执行啊。 系啦，咁第一咁而家我哋第一节即系第一二节诶，依啲俾自己 fans 嘅节目做咩咧？系 嘅，你第一节想讲咩咧？因为其实我今日就做咗啲准备，就系讲 一定要讲林子健啦，系咪？ 咁当然要讲啦，但系睇下你从边个角度去讲嘅啫。 我谂咗个角度噶啦，呢、這个角度又系全香港冇人讲过角度嘅。呢、這个角度咧就系、是、我哋讨论下快必用咩角度睇呢件事。 啊，呢个都好，其实我都有谂过。其实我都有谂过。 即刻打电话俾快必。 屌啦，星点解 你称呼人多都玩得多啦？系咪先？我哋即刻打俾你，喂，快必，你有冇问候啊？子健先。 即系俾人请食咖喱，系咪应该有啲证据留翻喺度？系咪要留翻人力开记者招待会先至可以公布得咧？即系你冇理由自己洗晒证据噶，如果人空你嘅话， 呢个系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大家可能有啲听众可能唔知道，有啲网友就系当年快必同埋 林子健 一齐做节目噶嘛，喺青台咁，佢哋又一齐系有个共同嘅信仰嘅背景，咁所以好多事都共同发声噶嘛。但系有啲事情唔知点解就开始又分道扬镳咗嘅。跟住我记得喺旧年选举嘅时候咧，我见到快必有提过林子健，佢话收和咗噶啦，收和咗噶啦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咁，佢冇详细讲啦。我想借呢个机会问下佢啫嘛，系有冇即系进一步收获写呢件事？ 咁如果唔问快必，我哋可以问下林子健啦。我哋都系可以打电话去嘅。 但系佢而家即系好多访问，又见头先我哋见到即系互动新闻台。 我本书嚟先吓。 互动新闻台咧，阿子健又系即系入咗医院验伤之类啊嘛，系咁啊。佢今日比较忙，咁我未必就真系可能揾到佢啦。咁所以我哋先至谂紧会唔会问下快必吓。即系究竟有冇问候啊？子健啊，点啊？仲咁喺林子健面前，你仲会唔会嗌民主党卖香港啊？ 你有冇听阿 Donna 讲咩？卖香港，我的香港，哇！屌你嗰下真系，哇！简直系人神共 愤。唔系呢个系阿欧乐轩第一句，第一唔系欧乐轩提出先定系 Donna 提出先咧 ？Donna 啦，梗系啊，简直 你提你睇下 Donna， 你一阵间讲到一个位，你叫我记得提我提再提翻你佢。又要请佢帮手。 第三节系嘛？ 唔系第二节，唔系因为咁讲嘅，即系我系想可能喺短期之内咧，希望有机会，因为立法会投鼠啊嘛。 嗯， 咁我系想希望 Fua Donna 咧系即系邀请阿杨岳桥上嚟我哋节目嗰度啊。 系 吓，因为有啲即系关于民 选举上边， 关于民主嘅前路咧，我好想即系再重新听佢一次喺而家嘅局面上面咧有啲咩睇法嘅系吓。咁呢样点解我会即系突然之间有咁嘅 idea 咧？其实呢样嘢，不如第一节我哋就讲啲闲话。 闲话好， 因为我喺上个礼拜咧，我就上个礼拜尾咧，我就见到一位前辈嘅，咁佢系都系即系佢 对我嘅过去所做嘅嘢好了解啦。 嗯， 吓、啊、咁就 你前辈系咪姓萧先？ 吓，嗰个长辈。 OK，OK，OK。 系啦，咁就讲翻，即系佢都会建议我，就话如果我想再即系进一步或者人生要重整一下咧，佢建议我将而家所有熟悉嘅嘢咧，就全部放低晒佢。 系 啦，咁尤其是我最熟悉咩？最熟悉咪就系、是、第一系 A V 啦，系。咁呢个都应该要放低嘅。 我系去到某个年纪系。 咁第二样嘢就系即系对于时事嘅一种即系睇新闻一种瘾啦，系咪？即系永远对于时局时事睇完之后咧，会有啲嘢想讲，有啲嘢想回应，有啲想发表。咁所以我哋先做咗口水佬，即系喺度，无论系喺度做节目，喺度讲嘢，或者系会即系写文章，或者 Facebook 写嘢咁样去表达呢一啲嘢嘅咁样。咁但系就话，如果第一，如果我要就算我想即系对于即系。香港呢個環境入面，我無論係想即係出一分力又好，或者喺即係政治層面嘅事情，我想有重新去起步或者有啲成就都好，佢嘅建議就係我都係要不如所有嘢放低曬先，係啦，喺一段時間入面完全唔搞，完全唔掂，甚至即係熄咗 Facebook， 冇睇新聞咁樣，係咁，因為而家係一個即係審茂疲勞嘅狀態，好多唔同嘅新聞，你會覺得好絕望咧，或者你覺得係已經即係。好多人都发晒晦气，你见喺 Facebook， 哎冇得搞啦，而家乜乜乜啦，点点点啦，咁样有咩好搞啫？系咪先做咩好搞咁样？系最好就系咁啊，一国一制啦，即刻咁样样。咁我都有即系见到啲呢啲咁嘅留言，我都会有啲即系反应，就话、哎、一国一制，你不如你劝你叫共产党即刻一国一制，不如你叫劝阿金仔啲核弹唔好射去关岛，射过嚟呢度好过啦，一镬熟大家系咪？ 咁先系招土政策啊嘛， 系咯，真系招土啦嗰阵时候吓咁、啊、样咁。所以是要即係抽離成個人，要離地一下，去一個完全自己唔熟悉嘅領域入面，係去即係學習換一個思維角度。跟住第日呢，如果你就想重新去即係 so call 重政又好，或者喺時事嘅 commentary 啊，或者發表一啲比較即係踏實少少嘅政論或者政見嘅話呢，係都係要行一步先至，我覺得先至會突破到自己 嘅，即係而我覺得即係都好合理嘅，因為事關咧，其實你要望到阿昌同我坐喺呢度咧，但係其實兩條友都唔係大個，年紀輕嘅，咁所以咧，你總會係。 其實咧， 你問咩咧？ 其實你幾大啊？ 我八零年咯。 八零 系有欠报嘅，你咧、啊、你都咁上下啦，系嘛？ 我八一咯， 咪咯，屌！即系我觉得第一我自己本身就系、是、即系中意迎接新挑战嘅、所以你叫我转行咧，其实系 咁嚟结婚 系易嘅，咁啊迎接挑战咧，屌你搞啲 challenge 嚟 challenge 自己啊嘛！你每一个男人都抱住咁嘅心， 不停咁迎接新挑战啊嘛！你系 嗰啲已经迎接得太多， 你迎接咗一个新挑战啫嘛？ 你又少少， 你话我知我哋某位朋友 咁，你又岔开少少话嚟讲啦。男人同女人结婚系抱住两种唔同嘅心态唱，即系一种心态。嗱，女人抱住咩心态咧？就系、是、话结婚系一个新嘅开始啊，结咗婚我哋有新嘅生活咯，大家营造一种唔同嘅关系咯。嗱，呢啲就系港女嘅心态啦。问题就系话一个女人系贪新鲜。未玩过结婚，所以想玩下结婚，佢咪同你玩下结婚咯。但系你问男人，有冇一个男人话你听，我同你玩下结婚，你会唔会？我就唔捻会啦。多数个男人系乜嘢情况下会结婚呢？我已经系玩到厌啦。当我唔想再玩嘅时候，我想安定落嚟嘅时候，我就去结婚。于是结咗婚之后就系闷，冇嘢做，同埋打发时间。一个女人，但系心谂中咗，结咗婚之后，我有新嘅 idea。我有新的挑战，我有新的生活的办法，这个男和女角度不同，就造成了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大家为了不同的事而结婚，即所以大家要做一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而 which 小弟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的，你要想着我是想着玩到厌而结婚，所以你是想着跟我结婚之后好好玩呢？ Sorry， 是不能好玩的，是非常之闷，所以闷就是为什么呢？咪家徒四壁啊，最好唔好出街啦，有嘢做先特别出街啦。礼拜六日喺屋企磨咯，就系咁噶啦。你谂住结咗婚之后出街，仲系去咁去玩啊？去探索下你个婚姻有咩新嘅生活啊 ？Come on！ 唔系噶，你有冇听阿萧生嘅建议先？ 我冇你咁。 我记得老萧喺逍遥游有讲过噶，因为即系佢嗰个咩啊？个咩？咩心理学啊？ 演化心理 学，演化心理学系啦，系即系都始终你都你先系吹小帮系。 系啊，演化心理学讲嗰男人嘅即系 DNA program 咗，系你系要去 spread 你嘅 offspring 噶嘛？ 系， 咁所以大家一夫 已经系做咗好多啦， 所以喺一夫一制嘅底下，你点样系去喺个社会嘅限制而系可以维系自己嘅本能咧？就是、例如得闲叫老婆即系剃下毛啦。或者变下装啦，系咪？跟住好似 点解讨论突然间去到嗰度咧？ 好似有啲新鲜感，系啦。咁所以你而家系一定系 我唔需要新鲜感啦。即系老实讲，虽然我老婆唔会听我做节目，但系实际上咧就即系我结婚之前嘅嘢就已经系自爆咗好多镬噶啦。所以我都唔介意人哋挖我啲黑历史出嚟，新鲜感又唔需要啦。即系我中意最 喂我唔知道，但系有咩挖过出嚟啊？李彩华小背心嗰啲。 喂，我哋第三节再讨论啦，收免费嘅收费环节先讲啦。嗱，讲翻头先，其实我系完全唔介意接受啲新嘅挑战嘅，即系工作上边转行我系唔介意，做唔同嘅嘢唔介意。唯一一样我介意嘅就系话你做嗰样嘢使唔使违背自己良心？呢样嘢好紧要。咁而当你譬如我系即系做网台节目啦，又或者监制唔同嘅节目啦，又或者我录唔同嘅节目啦，其实我系摆咗好多心血落去嘅。咁而当然有啲嘢你会见到嘅，即系譬如突然间点解支联会做网台咧？咁当然系小弟促成噶啦。咁其实有好多 idea 我係諗緊喺个脑度係可以试嘅。即係譬如点解突然间即係支联会嗰边有个节目讲郭文贵呢，其实你譬如你支联会系一个我心目中系一个教育机构嚟嘅，即係衰啲咁讲句啦。有啲当然口号就係话结咗党端正，有啲嘢短期内未必做得到。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要播啲咩种子去迎接做得到嘅一日呢，嗰、那个系一个教育工作嚟㗎嘛。即係又系讲返本科，我教学生教十几年，你真系见到嘅嘢就系话，有啲嘢你系要，你系咪要电话要听？唔系嘅。咁你有啲嘢系要长期播种，你先会有收成一日噶嘛。咁所以就系话，即系我觉得支联会教育工作点样从第一步而行起咧，就系话你多啲关心国内嘅事务咯。咁你有咩办法更加 juicy 地关心国内嘅事务咧？咁啊有乜得好过就系话香港个国民贵专家去追踪佢咧？屌你老尾！咁所以咧，即系追踪国民贵系第一步。咁但系其实有几个范畴大家都可以关心一下嘅，譬如中国嘅经济，咁你话。喺 market 上面冇乜人讲啦，咁以前萧生可能讲多啲啦，咁以后佢屌系咪啊？中国经济又唔讲得啦，咁冇人讲啦，系嘛？咁所以我都希望有相关嘅节目系可以令到大家知道国内发生咩嘢，有啲咩人紧要嘅，大家又知道佢系边一个。你认识嗰个国家，你先知道用啲乜嘢最有效嘅方法去追踪佢嘅要害，而唔系喺香港净系举个拳头打到共产党，系两样嘢嚟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又系差得太远啦！即系咁，你当然你要喺你嘅生命里边做一啲令到呢个世界可以因为你而有少少改变嘅嘢，呢个系此其一。此其二就系话，当你知道年纪唔大，即系年纪唔再细嘅时候，你系要安排一下自己。喂，你都三十几岁啦，你系咪需要有啲嘢系需要即系可能接触一啲新嘅范畴，令到自己嘅即系关心嘅事件啊多样咧？因为好老实讲，阿昌同我哋啲关心新闻咧就唔系好问得多钱嘅，所以咧其实我有好多嘢第二嘢做紧嘅，只不过就系话 又系好多嘢咯，系咪？ 又我 大亨， 我唔系，我好少用呢种讲法嘅，即系我当然好憎我有咁讲啦。咁但系我未至于倾向到就话哇我好多嘢，但系问题就系话，既然觉得自己系需要行一条可以唔同嘅路，咁你点解唔趁而家后生可以试多啲嘢咧？即系咁讲。所以其实我听到头先阿昌讲咧，其实我觉得系啱嘅，即系我觉得咁嘅朋友先可以做落去嘅。点解咧？亦都要带翻另外一样出嚟讲啦，就系话。你当然喺即系2011年、2012年开始，你开始关心时事，即系我系啊，你可能早过我好多啊。你当你有一个社会嘅议题，譬如话选举咁，例如话共产党咁，例如话即系赤化香港咁，好多嘢去令到你识一班好多唔同来自五湖四海嘅人。咁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同呢啲人唯一嘅共同语言只系政治一样嘢咧，呢啲朋友系做唔长嘅。即系你会见到。是啊，即係譬如我代表个人民力量出选啦咁样啦。咁问题就係话你有一日当你嘅主张可能同佢哋唔同嘅时候，咁你点样同支持佢政治路线嘅人相处呢？咁当然有好多继续 keep 到联络啦，係咪？咁但你会见到好多人突然间反套喎。反套咩为之反套呢？未至于 block 嘅 unfriend 你算唔算呢？ 我喺人哋眼中系你反套喎，嗰阵时2011年票债票偿完，追击完民主党都要屈咗美十就系高达会黑室喎，大佬。 喂，屌你，不揾啖饭食啫，揾啖饭都唔得啊！ 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咧？ 汤家华都揾到饭食啫。 我冇搬过龙门咯。你话汤家华冇搬过龙门，你自己去 assess。我冇搬过龙门，大家有眼睇。即系你始终如果你只系支持一种政治主张嘅话，你呢个世界系好捻多敌人，而太多敌人，即系一阵第二节会讲林子健嘅事咧，系会第一令到你会好易成为中共嘅棋子。第一，第二就系话，当你同你政治路线唔同嘅人，其实大家系望紧一样嘢嘅，就最坦白一样嘢就系话，冇选举大家冇敌人噶，你明唔明啊？大家唔使争个选举嘅话，我支持我，如果唔系你支持萧若元，有乜所谓啫？大家都唔系争紧同一个位。但系当大家争紧同一个议席嘅时候，冇办法啦，我唯有就系 suggest 我啲选，即系支持我的选民，就系屌柒你咯。你亦都可以呼吁你啲选民屌柒我喎。喂，咁你先有啲狼狗咬春袋嘅啫，系嘛？呢、這个世界即系选举议席就系唯一一个大家可以即系 visualize 你究竟争系争紧啲咩嘢？咁问题就系 once 大家唔将个选举议席摆喺你嘅 consideration 入边咧，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冇嘢好争嘅。即系当然你有你嘅意见。只要你唔搬龙门咧，大家系可以和平共处嘅。所以点解见到梁天琦呢个人，即系我唔系话佢黑我憎，但系如果你话点解而家社会冇一个所谓叫做温和而容纳对方唔同政见嘅讨论平台，咁啊真系太捻可笑啦！即系边捻个带队去拆大台啊？嗰班人同你会唔会讲温和啊？吓，即系民主党就会同长毛讲温和，但系拆大台嗰班人系咩人嚟嘅咧？喂，嗰班唔系最激进嘅人嚟嘅咩？最激进嘅人望捻住长毛，觉得佢唔激进，于是拆佢大台。哇，咁捻样讲嘢得嘅？呢啲系唔系你帮边个政党做嘢嘅时候？呢啲系你究竟你嘅本身个人个价值观系啲咩嘢？而我相信我价值观咧，当然老咗系会保守咗，要发觉有啲嘢咧，坚持唯一一个方法，一定系咁做嘅话咧，我觉得对自己过唔去嘅。有啲嘢你係嗌會嗌得到，即係例如係好清晰嘅戰線，即係譬如你入立法會表決緊一樣嘢嘅時候，你又圍佢有冇用？圍佢梗係有用啦，你圍佢係俾緊壓力將會投票嘅人啊嘛，無論嗰啲係建制派又好，係泛民又好，你係有個原因將去圍佢啊嘛。咁但係問題假設就係話而家冇會開嘅，你要呼籲一個社會抗爭行動，咁個抗爭行動嘅綱領同埋戰線喺邊度咧？即係我其實不斷就 question 緊呢樣嘢。當你覺得有張新聞好撚大嘅，你要上街你去遊行示威嘅時候，咁我想問下你遊行示威梗係講得啱啦，你遊行示威唔係翻屋企係嘛？咁你翻屋企咪冇撚咗條戰線咯？咁你事必要就係你上得街你就要即係 fulfill 你嘅戰線，就係話呢條戰線就咪要衝入中聯辦先叫啱咧？咁你如果係冇人冇呢個力量去幫你一齊衝入中聯辦嘅話，呢條戰線根本就唔存在。咁你係咪唯有就係遊行翻屋企咧？咁我想問，咁你嗰次遊行做乜？即係呢次亦都係我 question， 點解嗰次會有同即係我同阿銘喺同一個節目度講，就係話喂，究竟抗爭綱領喺邊度嘅問題？即係當然你話阿銘嘅講法係啱嘅，咁係咪呢一樣嘢都唔做啊？咁啊係，即係講真，我覺得冇意見，即係我覺得冇意思啫，或者我自己唔會做啫。你可能有其他人想做咧，咁係咪應該讓其他人去做咧？咁啱，所以我唔會攻擊嗰啲人。但係問題就係話，当然我亦都唔可能一言以蔽之，就係话我觉得唯有呢一种抗争纲领先係啱嘅，其他全部都错，咁咪好难讲得过去。问题就係话互相尊重囉，我尊重你可以利用你嘅方法去做，我唔会攻击你。但係问题就係话大家要辩论嘅时候，我觉得係有其他方式可以做得更好呢件事。 呢样嘢其实呢你讲到梁天琦就因为佢喺星期六嗰度有个何之君主持嘅公民咩行动啊，即係个论坛请晒即 八大旗号啊， 即六大派请晒嚟， 六大派请晒嚟啦。 戴耀廷、黄之锋、周永康、阿毛、冯敬恩啊，同埋梁天琦，咁啊，戴耀廷同埋，系啦，咁就喺度话，即系话究竟而家对策系点样？其实呢样嘢我都准备咗好多嘢去讲，即系我老本行啦，点样去回应？即系所谓本土派嘅最新呢一套嘅论述系点样？咁但系呢样嘢其实翻转头咧，系有讲翻就系讲到我点解话头先听完话前辈叫我建议休息或者放低一段时间，嗰个原因其实同即系呢样嘢都有关系嘅，就系系我觉得我其实谂到或者香港未来嘅路向咧，其实都系嗰条半条桥噶啦， 系 要写其实要写嘅嘢，如果我哋上个礼拜嚟讲嘅嘢。可能我哋啱啱第二節再 elaborate 啦，咁我哋上个礼拜讲点样联合埋一齐，个组织系点样样，反对派系要点样去团结咁样，呢个系唯一嘅路， 亦都冇可能即係再有咩勇武嘅可能嘅時候。咁而家 冇位唔冇位都係咁啦。 係啦，你其實你要做嘅嘢就係而家就望住係你點樣係去成個反對派嘅陣營可以點樣去整合嘅啫。咁、所以要講嘅或者甚至可能我之後可能寫翻我哋即係而家即係頭先喺節目入邊即係吹嘅嘢出嚟，寫完出嚟，我都覺得已經係呢個階段入邊，我冇再新嘢可以諗到或者寫到出嚟嘅。咁、已經寫曬或者已經講曬㗎啦。咁所以就我覺得亦都係真係可能係要。既然要講曬所有嘢啦，係咪可以即係已經可以休息一下咧？咁樣咁，所以亦都因為咁樣咧，所以即係先至去到頭先就所講就話，要揾 Donna 要即係請一請阿楊國橋上嚟，即係要同佢我同佢要有翻即係盡訴心中情啊！係因為頭先我哋點解要講年紀八零，我八一，楊國橋同我一樣都係八一年嘅，係係嘛？ 即係我老啦， 我覺得 你兜個圈嚟説我， 我覺得係我好似喺節目都講過，即係話其實最應該講本土。最應該話守護香港，覺得香港個正常係點樣樣嘅？ 係我哋呢代人啦， 我哋呢代人嚟嘅。但我哋呢代人，我哋見到其實要負起個責任，行出去，有一啲政治嘅魅力，有一啲江湖地位，亦都有人民嘅授權。係我只係見到我唯有寄望就係即係同我哋同年嘅嚇，即係楊岳橋， 有大我哋兩年嘅馬草黎嘅。 哦 ，well， 係嚇有馬仔哥係嚇咁，所以。就是一代人，我哋要一个人行出嚟，系会唔会可以承载到啲希望？对佢嚟讲，佢首先佢想唔想行出一步先？但系佢觉得 佢行咗出嚟嘅， 佢行出嚟之后，佢即系为咗而家要系喂一即系一统江湖，系要号令天下，系佢有冇咁样嘅野心或者决心先？系而跟住落嚟有嘅时候，点样去做到？系咁，所以呢啲嘢，我觉得就即系希望有杨国桥喺度咁样样，我同佢即系尽诉心中情一次啦，系吓。咁但系讲开又讲，你头先讲到即系帮。即係支聯會做節目啦，或者幫人哥做節目啊？點解人哥每次做節目咧，都係同佢拍檔嗰個背脊得著鏡頭嘅咧？ 講得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佢要翻大陸，即係佢唔能夠面對鏡頭。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結緊咗婚，佢老婆唔俾佢面對鏡頭，因為佢面對個鏡頭俾佢老婆鬧只狗咁。唔可以以后再对一样摄影机，所以佢就再三同我讲话唔得，我唔可以对住镜头。但系好嘛，屋企都翻唔到。 我睇 YouTube 咁样，有个人背脊得捻住我咁样，我就真系唔系太想睇咯。 但系现实咧，佢其实佢系一个即系佢记性真系好好嘅，尤其是对人名，每一个人喺边度做过啲咩职位咧，佢真系记性好好好嘅，即系认识多啲佢咯。即系如果 学阿水哥嗰啲戴个面具去做节目啊，系。 即系佢嗰个年纪又唔知有咩面具适合佢戴、啊，即系如果揾到嘅又睇下点啦，咁啊美少女战士嗰啲面具唔啱咯， 冇所谓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又讲到节目嘅即系个安排啦，我而家就仲系深思熟虑紧，究竟即系前辈。嘅俾我嘅建議啦，係咪先？即係我唔肯定，可能我做咗兩三集節目之後，突然之間即係收皮或者收工都唔定。咁我唔知阿肥佬 用自己方式翻大陸， 係 用自己方式引得自己型。咁呢個咪唯有再從長計議 啦。係啦，可能又要可能你又揾個第二個拍檔嚟做，可能冇人陪你做嗰時候，又要有個人戴個面具嚟陪你做。 係啦， 喂。 咁所以大家就即係睇多兩集咪知道點樣做咯。但我覺得即係呢两三年系大家要深思嘅，其实我觉得真系已经讲到好多次嘅。呢三年唔即系我会觉得系新闻上边，又或者即系正如第二节会讲到嘅嘢，即系共产党佢一千种方法令到你对呢个政治嘅生态厌恶又好，令到你突然间好想参与又好，佢会有一千种方法去做。但系你话喺呢两三年会有一个 campaign 系大到好似占领中环咁，变成一个议题，可以一两年大家继续酝酿发酵讨论，而且有参与落去嘅，我真系睇唔到。如果有人去带起呢一个运动嘅话，即系我系第一个举脚参与。即系如果系暂时冇机会参与呢啲运动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大家系需要take 一个 step，take 个 leap 啊。陶杰成日讲嘅，即系你系要一段时间去深思沉淀一下过去呢一两年你谂到做过嘅嘢，究竟有边啲嘢可以做多啲，自己有啲咩做得唔好，继续可以做好啲。例如大家做错嗰啲咩嘢，反省一下，唔好继续再做嗰啲错事咯。即系我觉得。好啊，下次翻嚟。